早晨，弟兄姊妹平安。我今日带咗好多嘢上嚟啊。如果唔够摆咧，就冧嗰时大家唔好笑啦。今日同大家一齐嚟思想一段嘅经文。刚才读经嘅时候已经读咗，看啊，神的羔羊。我相信大家都好熟呢句说话系边个讲嘅？呢句说话出自何经何典？喺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好清楚嘅，嚟去将施洗约翰咧嚟去介绍咗出嚟。喺约翰福音里面咧，喺开始嘅时候，第一章咧，大家知道四福音里面嘅开始咧，都系有少少好似家谱一样咁样开始嘅。马太福音一开始讲耶稣嘅家谱，大家记得啦吓。马可福音又点样讲呢个家谱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因为福音其实马可福音都系讲家谱嘅噃。大家睇一睇马福音点样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咗一句咩嘅说话咧？一句好重要嘅说话嚟嘅。马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佢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我本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亦都是介绍了一个的开始。福音的起头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开始的。福音的意思就是 Gospel, God spells, 上帝讲的说话，有福的说话，是源于耶稣基督开始的。路加福音大家都知道都是家谱来的，不过不是第一章第一节开始。那约翰福音呢讲的家谱呢、又是很厉害的、我们常说约翰、使徒约翰呢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伟大的 theologian, 伟大的神学家。他怎么讲呢？一开始他就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是吧？记不记得？大家好熟啦、大家都识念啊！呢、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呢句说话，同创世纪好相似嘅噃。创世纪乜嘢？起初神创造天地，因为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s heaven and earth， 系咪？咁啊，中文圣经咧又系中文嘅约翰，英文嘅约翰福音嘅翻译咧，又开始嘅时候，太初佢都系英文都系咁译，就系、是、in the beginning。OK， 起初，但是呢在中文翻译就用另外一个字了，就是太初。太初和起初是有少少不一样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说话，就是说在一切之先这个道已经存在。他用太初这个字呢，如果在原文的翻译里面呢，在希列文里面呢是没有这一个字在这里的。希列文用这个字呢用得很奇怪，要自己要创造一个新的字来去表达这个太初的意境。太初和起初有什么不同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呢，就是创世的时候将有时间开始的那一刻开始，上帝创造天地，即是有一个 beginning 的，有一个开始的起头，那个就是 in the beginning。 beginning 就是 beginning， 就是时间的开始，大家明白吗？但在约翰福音那里，约翰更加清楚地讲到，原来在时间未有之先，这个太初即是连时间都未出现。所以中文呢用这个或者在另外一个字眼，就是 either 这个字呢，即是连时间都未有的，还未有懂得什么叫做日夜都未有，这件事已经有这个道了。而这个道是与上帝同在，这个道就是神，又一路 去到下面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这个道成为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的表现。大家明白约翰呢提出了这一段的咁重要的，俾我哋知道原来都是一个家谱嚟嘅。耶稣的出现原来是在几时啊？时间都未有，耶稣已经喺度啦。 这个道已经存在了，这个道就是神，而这个神就是成了肉身，后来让我们可以经历，可以丰丰富富的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住在祂的里面，是我们可以经历祂，经验到祂的，不是一些理论，不是一些希腊哲学，不是这样，是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可以在祂里面经历祂的同在的。这个是约翰使徒约翰所点出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特性在这里。又跟着呢，在下面呢又见到呢，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现了。正话大家所读的那段经文呢，就是第二十九节开始，就是第一章二十九节那里第二天啊，是不是二十九节，正话读经那里是当然没错是第二天，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就说：看啊，神的羔羊！和合本呢就是这样译的，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和合本呢又括住是背负的。如果呢你看那个原来的这个这句的出自何经何典呢，大家知道这段说话，约翰施洗约翰讲的这段说话，看啊，神的羔羊，其实他是套用紧、引用紧乜嘢？用紧以赛亚书嘅以赛亚书嘅一段嘅经文，大家知道吓。但系以赛亚书嗰段经文咧，以赛亚书咧系用希伯来文写嘅。咁嗰度讲嘅呢句说话咧，施洗约翰讲看啊，神的羔羊，下一句系乜嘢？除去世人的罪。原来的意思和合本就括住就是背负世人的罪。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义是讲的是背负多过只是除去的。大家明白除去世人的罪和背负世人的罪是有什么的不同呢？除去世人的罪可以不需要有什么的行动，就是耶稣基督讲一句上帝那句你免了你的罪，好像法官审一个犯咁，你冇罪啦，咁就个犯人就冇罪噶啦，系嘛？所以个法官会唔会有咩上身呢？唔会噶，佢就讲一句说话，放咗佢啦，佢冇罪啦，就咁嘅啫。咁就系除去 take away， 但系咧，原来希伯来文以赛亚书嗰度讲嗰句说话咧，系讲紧背负，背负就唔系除去咁简单咯。背负是有 consequence 的，背负有后果的，即是法官不是说好了你没罪了，如果譬如说弟兄你偷了五万银，呃了人五万元，欠人五万元，于是被人带到法庭了，那法官就跟他听了一大堆之后算了证据不足没罪了算了，那你就甩身。但是如果变回头就是新一大轮，就是不是你真的有罪，你真的欠人五万元，但是要你没罪又怎样呢？法官说好啊，我跟你还你那五万元，我背负你那五万元，你就可以脱身了。这个就是背负的意义在这里。所以当我在这里预备这个的经文讲施洗约翰这一段的他的服侍的时候，心里觉得他施洗约翰在这里引用耶稣基督以赛亚书那里所提到五十三章的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不可以忽略了以赛亚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施洗约翰这样介绍耶稣？大家不要忘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谁？表哥来的嘛，你带着你的表弟走出街，出街你的表弟很巴闭的，你觉得 是很多知名人士来的 celebrity 的不如这样你的表弟是郭富城的，好吗？那你走出街的时候，那你见到有三宝人他有熟人John 来的，我老友来的，喂你知不知道他是我表弟来的，是吗？是这样介绍的嘛，怕死人不知道你有个表弟叫郭富城嘛，是吧所以当施洗约翰介绍这个耶稣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会这样介绍？为什么他不说看啊，我的表弟，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木匠，他斗木的时候可能捏到鼻哥那张台就平稳了，他是这样的啵。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这样介绍耶稣呢？又跟着还有就是 跟住再遇见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大家留意咧，就喺第一章约翰福音嘅第一章咧，第三节嗰度，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时，看啊，这是乜嘢啊？神的羔羊啊，都系咁样介绍噶噃。但明明佢系佢表弟嚟噶，咁点解唔系佢系表弟咧？嗱，咁我哋就要睇一睇点解会咁样发生？到底呢个神的羔羊系讲紧乜嘢嘢？大家能唔能今日我同你可能唔系好明？有人走嚟同你讲，唉，看啊，呢个系我嘅犬儿，即系我哋介绍我个仔啊，呢个犬儿。咁你话哇，佢真系狗嚟噶？咁梗系唔会啦，犬儿啫嘛吓。咁但系喺今日。中国人嚟讲，有人话呢个系神的羔羊，我哋谂起乜嘢啊？羊腩煲咯，系嘛？但系犹太人唔系咁谂嘅噃。当犹太人讲看啊，神的羔羊就谂到咩嘢咧？就系、是、谂到系逾节嘅羔羊嘅噃，系讲到赎罪嘅羔羊嘅噃。因为呢个系同佢哋嘅 culture 同佢哋嘅背景系好有关系嘅。所以他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当司约翰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呢，就立即可以 relay 到，可以思想到一个的犹太人本身已经表现了的内里面有的那个的羔羊的概念。那这个羔羊到底是一个什么一回事呢？而司约翰引用着这个羔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到底他是讲什么事呢？如果我们看回以赛亚书，你就会明白到底当时这个神的羔羊的意义在哪里。大家明白，如果我们圣诞节来着，我们只是记得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跟着很开心的圣诞老人 Nicholas 就出现了，派饼派糖，最近我在教会讲紧布置紧嗰棵圣诞树，你都有吓。咁啊，有个姊妹就啱啱去完啊，其实讲埋听，个姊妹系我太太吓，啱啱去完，维也纳啊，同佢一齐去，咁啊买咗好多嗰啲你知欧洲维也纳澳国嗰啲好美丽嘅圣诞风情，好多嘅圣诞嘅成箱买翻嚟，好有心啊，送俾教会啲弟兄姊妹 decorate 嗰棵圣诞树啊。咁于是咧就买咗呢啲嘅里边。一路翻嚟我，哇！你睇咁多啊，叫教会嗰个秘书咧，同我哋装饰嗰棵圣诞树。啊，装饰完之后佢叫啊，呢啲唔要，呢啲唔要，呢啲系咪都唔要？啊，咁咩唔要咧？系原来圣诞老人佢唔要啊。边个要买圣诞老人来啊？邪教异端嘅嘢嚟嘅。哇，佢唔系叫异端，你咪又唔好去到咁准咁，即系有唔同嘅。國家有不同的背景，民族有不同的背景，不過你不擺聖誕老人沒有問題的。這個當時以賽亞書裡面講緊的耶穌，或者講預言緊的這個嬰孩，是一個什麼的嬰孩呢？是不是很開心在 baby 床，瑪利亞在旁邊搖下搖下這樣呢？很多時候我們還有一個翻譯我們譯錯了，就是馬槽。大家留意呢，在當時呢不是马槽，是没有马的，那些地方 是有驴，是有羊，是有牛，但是没有马的。咁啊，迟啲慢慢先讲啦，讲历史嘅嘢就吓。不过咧，喺嗰个嘅一个，即、就、系、是、一个嘅嗰啲嘅嗰啲嘅乜嘢，我哋嗰啲牛栏啊，或者牛嗰啲嘅里边咧，咁啊，耶稣就喺嗰度度隔，即系诞生啦。咁啊，玛利亚又辛苦啦，约瑟就腾晒鸡咁啦吓。咁啊，总之咧系一片混乱嘅。嗱，咁喺以赛亚系点样，耶稣点样描述预言呢一个耶稣基督嘅降生咧？大家留意咧，以赛亚书咧，我哋称佢为圣经里边嘅圣经。咁我用少少時間咧，我睇咗牧師噶啦。如果我講多咗超過十分鐘，你好圈我，一跟住我講唔曬噶啦，跟住嗰啲嘢嚇。咁但係如果我哋唔明白以賽亞書講乜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忽略曬成個施洗約翰講嘅嗰個重點。因為以賽亞書有幾段嘅經文咧，係預言緊呢個基督救世主 Messiah 嘅降生。以赛亚书有66卷，大家知道是以赛亚先知写的。以赛亚先知大约是主前70年写，他是预言紧当时犹大国，他面对敌人的攻击，他预言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再不悔改，再不寻求依靠上帝的话，这个国家就会亡了，犹大国 德國已經亡了，以色列國就剩下猶大。那當時以賽亞預言80年之後就會被巴比倫呢來去攻擊，最後就淪陷了。當時以賽亞就用了很長的篇幅來去提醒當時的以色列人，當時的猶太人到底前面發生什麼事。作為上帝的先知，大家知道以賽亞書大約主以賽亞自己先知，他本身他是大約主前七百年左右 的人物。那在那時他寫這個的書的時候呢，大家知道聖經裡面呢，現在我們今天看就有分章分節，但原文是沒有章節的，所以以賽亞書是直落的。今天我們有66卷，39卷就我們叫前書，第四十章開始呢就是叫做後書。前書和後書有什麼分別呢？很多的批判學者都說以賽亞書是有都是後期補上去的，特別是講到耶穌基督降生的預言是後期補上去的。耶穌基督降生的預言大家都記得以賽亞書裡面哪個地方，以賽亞書的第七章就講到他的第七章有讲到以马内利啦，又第九章又讲到咩啊？他名称为有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的，察是全能的神永有的父和平之君。大家记得呢段经文啦，系第九章嗰度讲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于是咧就话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所相信嘅就系预言耶稣基督嘅降生吓。咁但系当然咧，好多嘅德国特别系德国嘅批判学者咧，都系话嗰度讲紧个婴孩唔系讲耶稣，系讲紧以赛亚佢自己个仔啫，即系佢太太咧就嚟生一个仔啦，咁样样吓。嗰论点咧，但系跟住第53章咧就是一个好重要嘅一段经文啦。53章咧就系成段经文咧都系讲个好重要嘅信息嘅，就系讲到一个受苦嘅基督嘅降生。嗱，一阵间先再同大家睇一睇呢个53章。讲紧嘅系乜嘢事？嗱，但系以赛亚书咧，你要留意咧，就系喺以赛亚书嘅，我哋今日睇由第一章到39章咧，系讲紧审判，预言紧呢个嘅秘掳，预言紧将来呢个南国咧，以啊呢个犹大国咧，系将会覆亡，系喺巴比伦嘅手下。手上嗱喺呢一段嘅经文里边咧，特别系去到第以赛亚书嘅第39章嘅地方左右咧，就有讲到当时以赛亚嘅预言，又系预言啦。以赛亚书第39章嘅预言咧，就系嗱，将我稍微大家同大家读一读一两句，咁你大约知道佢系讲紧咩嘢。以赛亚书第39章呢就是讲到如果大致呢就是巴比伦王傀儡希西家以保密事其事，又跟住呢后面呢就是讲到呢以赛亚对希西家，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看啊，日子必到，你家中所有的以及你列祖所积蓄的到今日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是讲紧预言紧将会覆亡的，预言紧呢个犹大国到最后都守唔住嘅，都会亡喺巴比伦嘅手上。嗱，当时未发生，经过写完呢段之后80年咧就出现呢件事啦。所以以赛系预言紧犹大国会亡嘅。嗱，大家留意，又跟住咧去到第40章咧，嗱，再讲多一次，原文里边冇分章分节，但系睇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去到第40章咧就带嚟一个好唔同嘅事情出现啦，好唔同嘅盼望。由40章开始到66章咧，以赛亚书咧系讲紧盼望，系讲紧新天新地，系讲紧一个新嘅上帝嘅公义嘅呢个君王会临到我哋中间。嗱，嗰个原系咁样嘅，所以到40章一开始第一章嘅时候咧，就话以赛亚话：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要安慰我的子民，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大家记唔记得韩德尔嗰首《尼赛亚神曲》啊？大家听过吗？听过咧？大家识唔识唱啊？边首最出名啊 ？Hallelujah Chorus 啊嘛，咁梗系唔系啦。冇错，我哋最多人唱 Hallelujah Chorus， 但系咧，你发觉咧，韩德尔一开始《弥赛亚》嘅神曲。 一開始第一首歌是唱乜嘢？你知嗎？啊，我把聲就很差嘅，不過他就咁唱嘅。Comfort ye, comfort ye, my people。呢段説話係乜嘢啊？安慰我，安慰我的子民，就是取材自以賽亞書第四十章，是從尼賽亞神曲尼賽亞出現，是從第四十章的信息那裡開始的，大家明白嗎？去到在四十章開始的時候，就叫以色列人的神說，你們要安慰，要安慰我的子民，即是我的以色列民，你們要得安慰，是一個安慰盼望的信息來的。又跟著去到以賽亞書第六十六章呢，就是講緊什麼？以賽亞書第六十六章呢，就是講緊這個在這裡，第六十六章是講緊新天新地的開始。六十六章你看完整章的時候呢，你就會看見這個新的盼望和新的國度的來臨。大家如果看呢，你就發現呢，這個以賽亞書的整卷的信息呢，就跟新約舊約是非常接近。大家記得新約是怎樣開始的？新約就話啱講約翰福音一開始嘅時候，第一章就講乜嘢啊？施洗約翰嘅出現啊嘛，有人聲喊著説啊嘛，嚇帶嚟安慰嘅信息啊嘛。嗱，呢個就係新約嘅開始啊。又新約嘅結局係點啊？新約結局就係啟示錄最後乜嘢啊？就係新天新地嘅開始咯。我哋嘅主再臨嘅時候嗰個景象咯。所以整卷以賽亞書呢，就將整個的福音呢，去濃縮在一卷的舊約的經卷裏面。那有什麼那麼特別呢？因為一直以來呢，以賽亞書被很多的解經家呢都認為是一卷後人加補填上去的，但直至到在1940幾年的時候，大家記得死海古卷的出現，死海古卷出現呢，死海古卷裏面呢有很多很多的 bits and pieces， 但是其中一卷書最完整是全卷書，是幾乎只有這一卷而已，是全卷書完整的出現，就是以賽亞書。而死海古卷是主前大約200年寫好的，即是說耶穌降生之前200年前已經寫好了，擺低了，keep 好了，擺在暗光裏面，而那裡已經講了將來新天新地的事，已經講了第四十章開始，就是你們要安慰，要安慰我的子民，要有人聲喊著說，這些全部的預言已經在主耶穌出生之前已經出現了。大家留意，as I said，以賽亞寫這段經文的時候是耶路撒冷猶大淪陷之前的80年，先知以賽亞不可能會憑自己的想像記憶來寫出一些整個成卷聖經的這麼有次序的一段的記載。我們整個信仰的記載是完全的清楚的寫在這裡面。我想跟大家再回去第五十三章，今天跟大家真的要留意呢，在這個時間不講第三章呢，就真的 miss 了整段聖經了。那三章那裡講緊什麼呢？大家留意，時間關係呢，我快快脆脆的來去跳來去講的。那三章它就是其實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呢，是連去五十二章十三、十四、十五節的，即是說如果講看這個基督出現的尼賽亞出現的這個的預言呢，是不是從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第一節開始的，是第五十二章十三、十四、十五節開始的。不過我們在五十三章很 explicit 很清楚特別的指導這個的預言，的話他在耶和華面前如嫩芽生長起來，像根出於乾旱之地。我就這樣讀大家聽聽，當時以賽亞他所描述的將要出現的這個尼賽亞的處境是一個什麼的處境，你就這樣看這一段五十三章的經文呢，你可以告訴我到底以賽亞講的那個是哪一個。跟著他說他沒有美貌， 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重责，他就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指牧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人的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年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到下边，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平均分老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三章成章的经文。我就话就咁读咗一片啫，就咁读一筹啫。大家可唔可以讲我听？以赛亚讲紧嗰个系边个？点解你话讲紧系耶稣啊？因为今日我哋睇翻转头啊嘛，咁今日睇到啦，系嘛？即系如果我哋今日唔系活喺耶一世纪咧，我哋活喺以赛亚嘅年代咧，主前七百大约主前七百六十几年啦，吓、那个时候。你会唔会话以赛亚讲过系耶稣啊？唔会。你会话以赛亚讲过系咩啊？你有个咁嘅人咯，到时或者会有咁嘅人出现咯，系嘛？仲有喺以赛喺犹太人嘅心目中出现嘅一个君王咧，嗱，犹太教嘅人佢哋好相信会出一个尼赛亚，因为大家记得喺以赛亚书嘅。以赛亚书的第七章我们有讲到、一个尼赛亚的出现。那这个尼赛亚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君王来的嘛，是一个好像就是好像那些很威猛的众人都说哇犀利的来统管万有的一个这样的君王出现。但如果你说正话以赛亚这样的描述，这个是君王似不似啊？你话听似唔似啦？梗系唔似啦。嗱，于是咧，我就点解我话咁重要呢段经文？因为呢段经文咧，我正话有人有啲嘅研究嘅学者就话呢段经文系后期后人写上去嘅，嚟去 reflect 嚟去补镬啊，嚟去补耶稣基督嘅出现嘅。但系正我話1940年嘅時候，死海古嘅出現咧，係已經駁到咗呢啲嘅我哋叫做批判嘅學者，因為喺主前耶穌基督出世之前嘅200年咧，死海古卷嗰啲外色利人已經寫咗呢段嘢落去啦。咁呢段嘅重要咧就係講緊有一個將會出現嘅拯救世人的君王，但是他是怎样？他是受各样的痛苦的。第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大家可能听过John MacArthur， 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问题就是，到底以赛亚书53章的 theme 的主题是什么？有一次我读了出来了，53章大家听过。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它主题不是只是说尼赛亚的出现会是 拯救我们罪人，不是这么简单。它是讲什么？是讲一个受苦的一个形象会出现。大家你有没有留意正话读的里面讲到什么？它说这个人是被藐视的，这个人是被拒绝的，这个人是被人掩面不看的，这个人是被神击打和苦待的，还有这个人是 是被被过犯被刺透的，他是被罪孽压伤的，还有他是耶和华特意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的。嗱，你留意讲紧嘅系一件咩？讲紧系一个 suffering， 系一个受苦。五十三章系讲紧将来有一个受苦嘅形象出现喺我哋人嘅当中。咁所以我哋下一个问啦，就系话，咁到底受呢啲苦系咪嗰个人？你话譬如嗰个人系阿黄牧师，将来会出现受呢啲苦嘅。咁呢，仲下一个问啦，咁到底黄牧师系咪抵死噶？他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就是又要被人责罚，又要被人钉，又要被人受苦的时候 受痛的时候不能够开口，就好像被拉去汤羊羊腩煲那样，他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但这个是一个第二条的问题来的嘛。那个答案呢，就说咪住，黄牧师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不是抵死的，他不是做错什么事而要受这些责罚的，完全不是。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个公义的上帝是不是不理他特登要这样做？那上帝公义在哪边？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他要受这么重的刑罚，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难道这个公义的上帝可以不理的吗？既然上帝是公义的话，那个问题就是，是的，上帝是公义的，不过上帝真的没有理他。第十节那里怎么说？圣经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哇，这个是什么上帝来的？你有没有留意啊？第十节这么说的，耶和华喜悦，就是正话讲五十三章第十节，是耶和华喜欢见到他被压伤的，喜欢见到他受苦的，这个上帝还是公义的。这样那时我们就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为什么一个无罪，一个完全同没有犯过任何事的，犯过任何事的，竟然要受正话五十三章所描述的这么多的痛苦？而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又很乐意见到他这样的，为了什么原因？我只有一个原因而已，为了一个原因在哪里？为了第十一节跟着来，他受了生命之苦之后或者话本，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原来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让到你和我们本来要承受罪孽的痛苦的人，可以得着大大的满足，因为由他承担了我们的罪的刑罚。所以为什么我们正话说，当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他原来的希利文的讲的那句说话是怎样？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不是除去那么简单，除去可能耶稣就除了就除了，但现在是怎样？这个神的羔羊承担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应该被责罚的。所以这个以赛疏五十三章的重点就在这里，讲出了整件事的起因，讲出了当中我和你眼光看来好像没有可能不应该这样发生，但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发生？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件事这样发生？是因为要满足，让到你和我可以享受到心中的满足，而上帝耶稣基督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受了生命之苦之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们回到刚才施洗约翰，我剩下三分钟时间去讲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那里讲什么呢？他介绍给这个给这两兄弟的时候，看啊，神的羔羊他背负世人的罪。施洗约翰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位份，他 他很清楚知道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而做，他都非常清楚以赛亚，因为他现在在call这样讲的时候，call以赛亚书，call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年，以赛亚所写的那段说话，他call那段东西，他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个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段说话，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讲话以施洗约翰的时候是引用call住是以赛亚书那里这么讲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施洗约翰他这一种的服侍很值得你和我作为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服侍的是什么，我们服侍的目标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服侍上帝，还有就是在我们清楚这些的几个的大原则的时候，那这个服侍就很有意思而且很准确。你留意一下施洗约翰怎样准确化呢，首先圣经里面说他是什么，他在旷野里面行走，他什么穿着骆驼毛衣，又吃的是蝗虫野物，是吗，大家留意这个蝗虫不是一条条的蝗虫，是旷野里面有一种植物个样子好像蝗虫，不过就不是真的蝗虫，他是吃蝗虫野物，这个是一个什么人来的，这个是什么人，是拿细耳人来的。施洗约翰是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和祭司有少少不同，拿细耳人呢就是上帝比不是亚伦支派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是生出来是有祭司 的那个的身份，但是他有个心愿要专心的服侍神的，所以呢他们就要向神立约，这种就是拿细耳人。那他怎样专心服侍法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清酒浓酒都不喝，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又讲到不单止清酒浓酒他不喝，还有什么，他连菩提子葡萄干他都不吃的，因为为什么菩提子要做酒的嘛，所以这些的很享乐享受的东西，他在神面前说我放下这一切为了要专心服侍我们的主。他在身上带着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什么标记啊，大家记不记得，他是留头发的，记不记得，如果以色列人当中男子来讲头发是他的耻辱的羞耻来的，即是说什么呢，为什么，羞耻，为什么我要留着头发呢，即是他要告诉人听，在神的面前人看为以为羞耻的事，我都为了神的缘故我可以承受别人看看为羞耻的我，但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专心的，他是一个这样服侍上帝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在教会服侍很多原因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我初信主的时候，我不记得5分钟啊，牧师，我信主没多久，一进去你有没有侍奉啊，我刚信耶稣不懂，你的声音挺好，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哄我或者，不如你来诗班啊，我未洗礼，不要紧，你信了主就可以了，好啊，那么，你又懂得了，懂得了，不如你诗班，你跟我们做埋领诗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不是很清楚知道我们服侍的是什么，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一定会失败，结果今天我的侍奉主要都是音乐侍奉为主，这个是上帝用得着我的恩赐，但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服侍的是谁，因为我清楚知道我们服侍的那位耶稣，以至到我可以为耶稣的缘故我不喝清酒不喝浓酒，我连菩提子都不吃，今天不知道你怎么我得的，因为我糖尿不吃得，为主的缘故我可以作出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因为我清楚知道我服侍的那个是一个 a suffering Christ。 又跟着还有什么，就是他介绍这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觉 很有趣的，就是他介绍，介绍基督给，安德烈，介绍给基督给，有两段经文，一个就是给安德烈和约翰和彼得，还有就是雅各，他介绍的时候，介绍给头那两个，圣经里面记载，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或者背负世人的罪，又跟着圣经讲 跟住佢兩個，嗰兩個係本來介紹嗰兩個就係、是、嗰、那個就係安德烈同埋佢兄弟嚇啊彼得啊，佢哋點樣回應啊？哦，係咩？哦，幸會幸會啊！你係基督教啊？我有乜好嘢啊？係咪咁？唔係喎，佢問都冇問，又跟住點啊？跟住你知唔知啊？跟住跟咗耶穌走咗。如果我哋中國就話：哇，耶穌你搶羊啊！而家嗱，佢咁樣介紹喎、啊。嗱，施洗約翰介紹耶穌嘅時候，介紹呢兩個聖經裏面講啲嘢係乜嘢？呢兩個係施洗約翰嘅門徒啊，即係跟咗施洗約翰一段時間噶啦。即係今日有班人跟緊我噶，但係而家有一個人嚟到嘅時候，我介紹俾你啲，啊呢、這個就係葛培理牧師咁。跟住原來，去曬邊啊？原來走曬啦，跟咗葛培理牧師走咗啦。啊，咁於是我會點諗咧？哇！你使唔使咁啊？你班人即系俾翻几分面俾我都好啊！啊，仲有一些唔见咗人啊，譬如黄牧师下个礼拜嚟，诶、哎，点解冇人嚟听崇拜嘅？我上个礼拜周牧师讲完到啊嘛，讲得好好笑啊，所以唔听，梗系唔会，即系咁，你会觉得好 hurt 嘅吓。阿先生约翰点啊？四个人都系佢嘅门徒。另外佢一个仲有趣，耶稣你喺边度住啊？咁。啊！聖經裏話，跟住呢兩個門徒就啊住咗耶穌屋企，同耶穌同住。施洗約翰佢 build up 咗嘅佢嘅工作，跟咗佢啦，佢哋跟咗佢。施洗約翰有冇埋怨啊？冇啊！施洗約翰講咗一句咩説話？好精彩嘅説話，第三章，佢話：他必興旺，我必衰微。原來喺我哋侍奉裏邊嘅境界係要咁嘅。我哋今日介绍人去认识嘅唔系我，介绍去认识嘅系耶稣基督啊！我作为一个牧者，我经常都要提醒我自己啊，唔系会让弟兄姊妹对我有兴趣啊，唔系我得闲，我好多时都要请弟兄姊妹荷包，请弟兄姊妹食饭嘅啊，唔系因为要请佢食饭，佢要跟住我，而系喺我嘅侍奉里边，到底有几多人藉住我嘅缘故？嚟认识呢一位受苦的基督。喺我哋嘅服侍里边，我哋有几多时系好清楚知道，原来我服侍紧嘅呢个基督就系以赛亚书53章一大段嘅经文描述嘅嗰一位基督。施洗约翰一早就知啦，未出世已经知啦，记唔记得啊？当玛利亚去探望施洗约翰嘅妈妈耶利沙伯嘅时候，耶利沙伯话：，哇！我肚里面个 baby 喺度跳，喺冇福嘅时候，因为施洗约翰知道呢个就系基督耶稣嚟到，佢话我连同佢绑鞋带都不配，但系上帝又特别唯一一个人，一个人就系施洗约翰，可以见到三位一体同时出现嘅就系基督耶稣嘅受洗，有声音，有及子，有基督。施洗约翰系乜嘢？我为这事作。见证，今日我哋嘅侍奉里边唔系咁多嘅我，千祈唔好摆太多嘅我喺我哋里头。我哋让更多人认识呢一位受苦嘅基督。圣诞节嗰个婴孩，出世嘅时候很开心嘅，但系喺佢面前摆嘅嗰条路，翻屋企睇一睇53章，你就会明白点解以赛书系咁重要。